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今天是2021年12月2号星期四。 首先我们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2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1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3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3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为7.6，处于中度拥堵级别。明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提示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疫情方面，我国正在快速推进奥密克戎株疫苗的研发。 哈尔滨本土确诊病例增至3例，轨迹重合不报备者将被追责。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方面，因购票人数过多导致系统瘫痪，故宫年票紧急停售之后，于今天上午恢复销售，目前已经全部售罄。 天津方面，首个智慧应急联合创新中心成立。 另外，河北方面，2021年京津冀应急产业对接活动在河北石家庄举行。 国内其他方面消息，中国空间站天宫课堂首次太空授课活动将于近期进行。 国际电讯，加拿大通报首次发现境内的野生动物感染新冠病毒。 印度首都新德里的空气质量再次开始恶化。 文体资讯将会关注524辆北汽新能源车全部交付，保障冬奥期间赛区内的交通服务。 中国古动物馆完成升级改造，今天开始恢复开放。 系列报道冬奥的脚步，今天为您讲述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是如何克服险阻，保障冬奥交通线建设完备。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疫情的最新消息。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工作组组长郑中伟今天在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采访时透露，我国正在加速推进奥密克戎株疫苗的研发。 郑中伟表示，我们对于奥密克戎株这个新的变异株的认识刚刚开始，但是我们现在初步可以判定的是，这个毒株的传播能力是增强的。目前看，这个传播力可能比德尔塔毒株还强。那么它现在是不是会有免疫逃逸了，就是所谓的疫苗是无效，目前还不能下这样的结论。我们认为现在的大多数疫苗还是有效的，它可能会有一定逃逸，特别是对于预防感染的作用会有一定的下降，但是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它预防重症、预防死亡的效果应该还是明显的。 郑中伟同时介绍说，我国疫苗对不同区域流行的各种主要变异株造成的感染和感染之后的再传播均有明确效果，对预防重症和死亡有着显著效果。但是为了做到有备无患，各疫苗研发单位已经针对各种变异株疫苗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郑中伟还表示，实际上从最开始出现第一个病毒变异株开始，我们针对变异病毒毒株疫苗的技术储备就已经开始了。当出现新的变异株以后，很快就可以开展针对新的变异株疫苗的研发。当时在德尔塔毒株成为主流行株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把针对德尔塔毒株的疫苗研制出来了，有部分已经进入临床了。我们就是一个目的，备但不一定用，除非现在的疫苗完全无效，我们现在也在快速推进奥密克戎株各条路线的疫苗研发，有备，需要用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用得上。 继续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据央视新闻报道，今天上海复旦大学附属金山医院接到上级部门协查通知，根据国家和上海市疫情防控要求，该院严格落实相关人员及环境筛查，即刻起暂停门急诊医疗服务。 上海发布今天发布消息，12月1号，上海无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例，新增3例境外输入病例。然而在文章的评论区，有市民却发表疑问，有网友问花木街道的小区是什么情况，还有网友问静安区防疫人员在延平路做什么呢。 上海发布官方微信回应称，根据国家和上海市有关防疫要求，对相关人员和环境进行筛查。另外，我们也关注最新的一条消息。截止到今天傍晚的5点钟，上海市新增2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上海市区疫情防控应急处置机制立即启动，全面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相关人员排查、采样检测以及隔离管控，落实相关场所及环境周末的消毒等防疫措施。目前呢，这2例病例均已经转运到了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隔离治疗，病情稳定。 继续来关注，今天的0至11时，哈尔滨市传染病医院报告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例，均为满洲里市确诊病例在哈尔滨的密切接触者，目前在该定点医院接受隔离治疗。 哈尔滨市公安局也发布通告，要求11月26号晚至今到过流调结果涉及的风险场所，以及近21天之内有过其他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来哈返哈所有人员，立即主动向所在的社区、村屯、工作单位报备，并且配合执行疫情排查、核酸检测、医学观察等防控措施。 根据公告，对主动进行核酸检测以及自觉身体不适、主动前往医疗机构就诊并说明情况、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的人员，经核实后奖励10000元。 另外，为了及时有效发现和控制传染源，坚决防止疫情输入、输出和扩散，根据阳性感染者流调结果和专家的分析研判，哈尔滨市指挥部决定在今天8点启动部分地区第一轮全员核酸检测。 今天哈尔滨市发现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例，故意隐瞒旅居史、暴露史、接触史的傅某某被警方立案侦查。哈尔滨市公安局南岗分局通报，在疫情防控期间，哈尔滨市外来务工人员傅某某无视有关规定，故意隐瞒旅居史、暴露史、接触史，造成了疫情传播风险，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公安机关经全面的细致调查，决定对其立案侦查，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我们再来关注内蒙古方面。今天0点到中午12点，内蒙古满洲里新增确诊病例11例，截至到目前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94例。新增的确诊病例当中，8例为集中隔离期间核酸检测当中呈阳性，经专家组会诊诊断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例为封控区人群核酸检测中呈阳性，经过专家组会诊诊断为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将满洲里市扎赖诺尔区灵泉镇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并且实施相应的管控措施。 再来关注天津方面，按照天津市委和市疫情防控指挥部的部署要求，连日来滨海新区开展海港排查防控专项行动，全面加强入境船舶、冷库及食品加工企业管控，会同天津市商务局等相关部门制定天津口岸进口冷链食品新冠疫情防控风险评估方案和进口冷链食品防控措施清单，结合可能发生的突发情况，完善进口冷链食品的应急处置方案。 香港居民热切期待早日通关与亲友团聚，而首要是必须持有可与内地健康码对接的香港健康码。香港特区政府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今天宣布，香港健康码系统将于12月10号上午9点开放申请注册，安心出行会同步更新至 3.0 版本，方便市民上传资料。 薛永恒介绍，香港的健康码系统需要实名登记注册，并填报居住地址和出行记录，其中居住地址由个人自行填报，出行记录则通过安心出行系统进行上传对接。薛永恒称，恢复香港与内地免检疫通关是头等大事，特区政府会逐步有序地推行科技支持防疫抗疫的工作。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京津冀三地热点，我们先来关注虽然位于北京，但是备受全国关注的故宫年票。今天下午，故宫博物院的微信公众号显示，故宫博物院2022年度年票已经全部售罄。今年的故宫年票销售可谓是一波三折，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次颇具戏剧色彩的故宫年票销售事件。 昨天12月1号的晚上8点，网友购票发现故宫的售票系统崩了。晚上的10点19分，故宫博物院官方微博发布故宫博物院2022年年票紧急停售的通知。今天早晨的6点钟左右，网友反馈故宫年票通道已经开通并且购买成功。7点左右，故宫售票系统显示无年票可售，并未解释任何原因。9点04分，故宫博物院官方微博发布上午11点半恢复销售年票的通知。今天下午，故宫博物院2022年度的年票已经全部售罄。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热点。中国气象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气象局办公室主任、新闻发言人宋善允介绍说，预计12月份影响我国的冷空气还是会比较弱，京津冀以及周边地区、汾渭平原等地区气温将会偏高，降水偏少，大气污染扩散条件总体偏差。12月份冷空气较弱，预计会有四次过程，需要关注冬季阶段性低温对于能源保供的不利影响，北方地区应该做好雪灾以及低温的应对。 在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称，9月到11月是我国寒潮常年平均次数为 1.9 次，今年10月以来，我国已经有3次全国范围的寒潮，目前寒潮数量是否已经超标？为什么寒潮会如此频繁呢？ 中国气象局预报和网络司副司长金荣花表示，今年9月到11月，寒潮过程总共发生了4次，11月份有3次，10月份有1次，比常年水平都要多。而且今年寒潮的特点是强度强、频次高，这是源于今年冷空气主体主要位于欧亚大陆区，大气环流是呈波形的形态，今年的波动是比较大，冷空气很容易从南入侵，影响到我国，所以产生寒潮，冷空气出现了强度强、频次高的特点。另外呢，就今年是双拉尼娜年，也容易造成冬季气温偏低，这是空气频次偏多的背景。 再来关注河北方面，河北省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冷空气影响，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和西部山区有西到西北风4至6级，阵风7到8级，局地可以达到9级以上。沿岸的海域和沿海地区有西北风6到7级，阵风8级。 三地热点，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方面。今天呢是第10个全国交通安全日，主题是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北京市交管局在全市范围之内，通过各种方式对交通参与者展开普法和安全宣传。 北京市交管局安监处副处长王艳飞说，截至目前已经开展了线上线下文明交通宣讲、学生互动体验课、路面劝导维护等380多场活动。同时呢，北京市交管局在对外办公窗口、室外的交通诱导系统以及12123平台上，在市民办理业务和行车间隙开展了各种快闪式宣传。 在今天的活动当中，北京市交管局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中心还联合首都文明办，在党史馆的路口开展了外卖礼让斑马线的专题活动，强化外卖员们骑行电动车的过程当中礼让斑马线的意识。 今天是我国第十个全国交通安全日，北京海淀法院少年法庭对近五年来审理的涉未成年人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进行了调研分析，并向市民发布风险提示，助力打造冬奥会、冬残奥会畅通安全的道路环境。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小轿车的前部呢，就跟电动自行车的右侧给相撞了，造成两辆车损失。儿子呢，被车辆甩出了好几米远，右膝盖受了外伤。 在海淀法院少年法庭曹小颖法官讲述的这起近年审理的案件中，李华骑着电动自行车接七岁的儿子放学，因为道路拥堵，回家心切，就直接骑行穿行机动车道，不料与驾驶小轿车的赵达相撞，孩子受伤后将赵达和保险公司诉到法院索赔。 道交法第十四条规定呢，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在横过机动车道时，应该是下车推行而不能骑行穿过的。本案中呢，机动车驾驶人赵达呢，行驶的过程中呢，未仔细的注意前方道路的情况，以致发生了交通事故是主要责任，最终认定其呢承担70%的赔偿责任。李华是违规呢骑行穿越了道路，负事故的是次要责任，因此自担了30%的责任。 近五年，海淀法院少年法庭共受理101件涉未成年人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少年法庭庭长秦硕指出，未成年人乘驾电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受伤的情况明显高于其他交通工具。对此，秦硕提示， 父母、学校以及相关机构应重视未成年人安全教育，勿将共享单车、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等交通工具交由不够法定年龄的未成年人使用。家长搭载未成年子女的情况下更加也谨慎，务必遵守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安全行驶。另一方面，驾驶人员在较多未成年人活动的区域尤其需要引起警惕，防止未成年人突然窜出而发生交通事故。 北京海淀区五道口路口位于城府路和和清路交叉口，地铁、高校、商场、产业园、住宅区集中，常年交通流量极大，高峰时每小时人流量多达10000人，路口堵死是常态，市民投诉不断。北京市交管局昨天表示，近日已经完成了这个路口的系统交通改造，增设行人信号灯四面全绿的时段，解决了人车交织的混乱，交通缓堵效果非常明显。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任雪娇的报道。 下午3点多，在五道口路口新增设的地面标线和信号灯等设施清晰醒目。今年8月，北京启动交通文明示范路口创建专项行动，五道口路口成为首批参与创建的市级示范路口。海淀交通支队中关村大队在增派值守人员，加强对不礼让斑马线违法行为执法的同时，启动对五道口路口的交通组织优化。中关村交通大队警长孙春弟介绍，通过分析各种交通群体出行需求，创新设置了行人信号灯全绿时段，避免行人在路口扎堆，缓解拥堵。 南北向跟东西向转换期间，给了行人的一个四面绿，形成了一个行人的专用时段。早高峰15秒，就是把两个阶段的行人放行时间加长了。 同时，进一步拓宽人行横道，从6米拓宽到8米，增设行人过街专用信号灯，并把南北方向停止线退回，容纳更多行人同时通过路口。优化路口信号灯配时，高峰时段机动车通行时间从55秒增加到70秒。增设北向西方向右转车道和右转信号灯，提前分流右转车辆。并且措施放行行人和机动车，避免人车交织。近一周，五道口交通缓堵效果明显。 没采取这些措施之前，东西向车辆通行大概5-6分钟通过这路口，现在进行了这一系列改造，基本上一个信号灯就能通过，极大缩短了通行时间。 周边群众表示，行人和非机动车的通行也更加安全顺畅。 以前有时候人行道上也有车也有人也有灯，肯定是有秩序多了。 之前是人和车一块走比较危险，改了的话就挺好的，人和车就不互相交互了。 位于北京地铁16号线中段的玉渊潭东门站计划年底前开通，目前已经进入了最后的调试阶段。近日，这座车站首次全景亮相，如云似霞的玉渊潭樱花已经开进了地铁站内。玉渊潭东门站位于海淀区与西城区的交界处，月坛南街与三里河路交叉路口上。车站呈现南北向布置，地下1层为站厅层，地下2层为站台层。 据海淀区住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16号线北段北安河至西苑段全长20公里，十座车站已于2016年底开通。2020年年底，北起西苑站、南至甘家口站的16号线中段也正式开通，并且和北段贯通运营。玉渊潭东门站计划2021年底开通运营，开通之后将会极大方便周边居民以及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员的通勤，并且为大量春季赏樱花、秋季赏银杏的游客创造更好的出行环境。 再来关注北京城市副中心。经过多年的开发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区从过去的低矮棚户区变成了城市副中心的绿色 CBD。 作为城市副中心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现代金融服务产业链和总部经济发展态势已经初步形成，到十四五末核心启动区将完成建设。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去年11月，全国第一家外商独资货币经纪公司上田八木货币经纪有限公司落户运河商务区。上田八木公司副总裁大野智之说，除了看好中国金融发展的前景外，落户副中心也考虑了很多因素。 货币经纪公司对人才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副中心聚集了很多优秀的人才。副中心有非常有名的大运河，我今年十月来到北京之后，感觉副中心的环境非常好，绿化很好，空气也很好。 三峡集团是第一家入驻运河商务区的央企，在副中心的主要业务是新能源板块。三峡新能源集团副总经济师张军说，从西城区搬到副中心，集团的办公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截至今年十月底，运河商务区已经集聚了14765家符合功能定位的高精尖企业，注册资本金达3861亿元，产业主要围绕总部经济和金融，聚焦财富管理、绿色金融、金融科技三大领域。运河商务区管委会副主任张逢说， 下一步还要再推动像碳交易银行这样的企业总部落地，不断推动我们的金融科技机构来落户，包括法定的数字货币试点和法定的这种数字的资产交易的这样的平台。 北京绿色金融和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马俊认为，北京发展绿色金融有非常明显的优势。他建议，作为一个区域性的碳交易所，应该继续扩大业务范围。 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北京市“十四五”时期民政事业发展规划近日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北京市将完善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改革向社区治理深化的制度机制，将治理单元从社区向小区、院落、楼门、胡同等延伸。 在加强基层民主建设方面，北京市将完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民主选举制度。规划提出，到2025年，北京市采取户代表选举或者直接选取社区居委会的社区比例将达到80%。在创新社区治理方式的方面，北京市将推进社区议事协商，推广五民协商、拉家常、老街坊等议事方式。到2025年，城乡社区全部建立社区议事厅。 再来关注天津方面。搭建良好的创新创业平台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眼下在天津市个别地方，平台建设还稍显滞后，影响了高校双创进度以及师生的感受。来听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记者孙博的报道。 今年51岁的史清卫是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工程学院的一名教师，也是荣获国家技能大师等多项荣誉称号的精密模具行业领军人才。他带领的四名学生在去年的海教员首届产教融合创新创业大赛中取得了金奖。赛后，相关企业还与他们签署了项目落地意向书，但至今都没有实现成果转化。在史清卫看来，造成这样的结果，主要还是校企对接的过程中存在问题。 首先，企业拿过项目到我们学校，我们学校要报备、要公示、要申请资金，这个流程时间很长，而企业呢，所以要求反应速度很快的。也许今年要，明年也得给。学校这样做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是制度上的差异。我所想搭建一个平台，就是说，促进师生创新创业，形成一个小企业，对外接单子，对内走手续。 史清卫认为，想要真正实现产教融合，师生走出校门参与企业项目，必须以成立公司为前提。可他认为，这些政策目前还不够细化，享受起来也不够便捷。他希望海教员内部能够成立专门的部门，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 海教园管委会副主任冯楠坦承，目前在推动园区产教融合的过程中，确实还存在一些堵点。冯楠表示，针对鼓励教师创业政策落实不够细化的问题，管委会将进一步加强和学校的衔接，增强园区的服务功能，为教师创业和项目落地提供帮办、代办、领办的全程保姆式服务。 围绕智慧应急生态体系，探索应急产业创新技术和应用场景，天津市应急管理局、津南区人民政府联合北京印华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起成立天津首个智慧应急联合创新中心。昨天，创新中心揭牌成立，并且发布了首批业务场景，公开招募合作单位，开展调研、设计、论证、研发，助力天津市应急产业数字化发展。 昨天是天津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一周年。为了贯彻落实这一条例，建立健全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激励机制，天津市印发实施《天津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奖励办法》试行。 生活垃圾分类的奖励坚持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按照自下而上、综合考评和媒体监督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奖项分为集体奖和个人奖，市级奖励活动每年进行一次，各区可以结合本辖区的实际进行奖励活动。 办法规定，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奖励经费由天津市区财政生活垃圾分类专项资金列支，同时鼓励引入社会化资金，创新奖励方式，接受财政、审计、监察等部门的监督检查。办法自颁布之日起试行，有效期两年。 昨天，由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联合主办的2021年京津冀应急产业对接活动在河北石家庄举行。这次活动对京津冀应急产业对接活动成果深化落地，实现了 3D 安全应急产业协同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请听河北台记者王志华的报道。 活动上，河北省工信厅、河北省发改委、河北省科技厅、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分别对河北省安全应急产业示范基地、河北省应急物资生产能力储备基地进行了授牌。京津冀 3D 应急产业联盟共同发布了2021年京津冀安全应急企业及产品推荐目录，河北省应急产业联盟同步发布了2021年河北省重点安全应急企业及产品推荐目录。河北省工信厅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郑平介绍，这次活动对京津冀应急产业对接活动成果深化落地，实现 3D 安全应急产业协同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特别是今年我们发布的全省国民经济“14五”规划当中，也把应急产业作为产业重点，列入了三个未来产业之一。这一次呢，我们京津冀应急产业对接活动也是围绕着融合共赢、携手同创，共同推动 3D 应急产业高质量发展。 计划3502职业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国平告诉记者，作为河北省应急物资生产能力储备基地成员单位，他们将会积极参与对接活动，促进相关项目落地。 对接大会针对于不同的企业产品信息、科技创新、产业布局进行了对接，来保障企业能结合自身的产品做一个产业链的延伸，同时通过强强联合来保障产品项目进行落地。 近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最新发布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指出，人口净流入的大城市石家庄、邯郸、唐山、保定、秦皇岛、张家口以及雄安新区为重点发展城市，要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其他城市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发展保障性的租赁住房。 保障性租赁住房主要解决了符合条件的新市民、年轻人等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以建筑面积不超过70平方米的小户型为主，按照租赁户收入可负担、租赁企业经营可持续的原则，合理确定租金价格，租金价格低于同地段、同品质市场的租赁住房的租金价格。保障性租赁住房不得上市销售或者变相销售，严禁以保障性租赁住房为名违规经营或者骗取优惠政策，严禁以保障性租赁住房名义变相福利分房。 2022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美术类专业统考缴费今天开始了。提醒考生务必在规定时间段内，2021年12月2号到12月5号之内完成缴费。逾期没有缴费考生视为自愿放弃专业考试，不能够参加本年度的美术类专业统考。 北京通州区市场监管局今天发布，近日一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组织满500减500的抽奖促销活动，由于工作失误，误把只有通过抽奖才能获得的满减券发布到了该公司的微信小程序里，短时间内引起了众多人员的围观和下单。 商家发现问题之后，在没有和消费者沟通征得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取消了所有订单。这种将满减抽奖优惠券进行普发的行为，引起了120名消费者的投诉。 经过调查，市场监管所的工作人员要求公司负责人要公开解释和致歉，主动联系消费者，积极争取理解。最终，120起投诉全部得到了圆满解决。与此同时，通州区市场监管局对该公司存在的未经消费者同意擅自取消订单的行为正式立案开展调查，目前案件正在调查之中。关注3D 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长城内外，北国风光如画，双奥之城， 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们接下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为了发挥中国空间站的综合效益，中国首个太空科普教育品牌天宫课堂即将正式推出。中国空间站首次太空授课活动将于近日面向全球进行直播。 天宫课堂将通过央视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平台和载人航天工程网广泛征集授课内容、互动提问和创新建议，择优纳入天宫课堂筹划实施，欢迎社会大众特别是青少年踊跃参与。 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微信公众号的消息，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自今年12月10号开始，在前期试点和分批推广应用基础之上，驾驶证电子化、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交管12123 APP 核发货车电子通行码、交通事故证据材料网上查阅等4项我为群众办实事公安交管便利措施在全国全面推行，更好地便利群众办事出行，更好服务企业行业的发展。 据支付宝微信公众号今天消息，目前支付宝与中国银联在全国范围实现收款码扫码互认，同时支付宝与中国银联推动完成了工行、建行、中行、交行、招行等28家银行和机构的开放合作，用户可以通过各银行云闪付以及其他的机构的 APP 扫码支付宝收款码实现支付。 有关加拿大鹅的消费维权事件持续引发了社会关注。面对商标绣错、缝线粗糙、面料味道刺鼻等外观可见的质量问题，消费者先是遭遇了中国大陆店售货品均不得退款等歧视性的更换条款，后来又因被要求出具质量检测证明而陷入到维权的僵局。中消协今天发布消费观点，任何品牌在消费者面前都没有特权。 中消协同时呼吁广大消费者理性消费，主动监督，拒绝盲目的品牌崇拜和炫耀性攀比式消费，面对经营者的傲慢与偏见要敢于说不，遇到消费侵权行为要积极依法主张自身的合法权益。 近日，人社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共同发布了《互联网营销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这是互联网营销师成为新职业之后的又一个重要时刻。2020年，人社部等部门发布了互联网营销师新职业信息，其中在互联网营销师职业下增设了直播销售员工种，带货主播正式成为了正式的工种。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消息，加拿大首次发现了境内野生动物感染新冠病毒。当地时间的12月1号，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发布新闻通报宣布，加拿大国家外来动物疾病中心11月6号到8号在魁北克省的一头野生白尾鹿身上发现了新冠病毒。通报说，这是首次在加拿大的野生动物身上检测到新冠病毒，这种病毒在野生动物种群中的传播性和影响等信息目前所知不多。加拿大已经经这一发现通报给了世界卫生组织。 截止到目前，新冠病毒已经在全球多种动物身上被检测到，包括养殖动物，比如水貂、猫、狗、雪貂，以及动物园里的老虎、狮子、大猩猩、美洲狮等等。 美国第一例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感染病例在加州被发现。当地时间的12月1号，美国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在白宫简报会上宣布了相关信息。这名患者是11月22号从南非返回加州的，11月29号检测呈阳性。 据了解，感染者已经完成了新冠疫苗接种，目前有轻微的感染症状，已经进行自我隔离。卫生机构已经和感染者的所有密切接触者取得联系，目前所有密接者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由于这一消息的公布，令美国股市承受巨大压力，纽约三大股指剧烈震荡，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盘中高位一度下挫约1000点，截至当天收盘，纽约的三大股指收盘均下跌超过了1%。 再来关注韩国方面，韩国防疫部门2号通报，前一天新增新冠确诊病例5266例，连续两天打破了单日新增病例数的最高纪录。为了防止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传入，3号起到16号，所有入境人员无论国籍，是否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都需要隔离10天时间。按照韩联社的说法，这让韩国国内更加担忧这一新型新冠变异病毒可能会导致疫情失控。 另外，韩国定于3号零时起把尼日利亚列为重点防疫国家和高风险国，原则上禁止来自尼日利亚的外国人入境。与此同时，韩国4号到17号将停飞每周3次的埃塞俄比亚到韩国的直航航班，并且安排不定期航班前往埃塞俄比亚接回滞留的韩国公民。 再来关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一所寄宿中学目前65名学生感染了新冠病毒。据马来西亚媒体12月1号报道，经马来西亚教育部高级部长莫哈莫拉兹证实，赛博贾亚城一所寄宿中学当中有65名学生感染了新冠病毒，并且于当天晚间全部被送往附近的隔离中心治疗。 报道称，莫哈莫拉兹在接获这所学校学生确诊消息后，于当天的晚上9点多抵达了学校了解情况。他在个人的社交媒体平台发布视频说，其他在校学生会留在宿舍内等待核酸检测结果。他说，新冠病例密切接触者将进行隔离。报道称，这是马来西亚的寄宿学校首次出现如此多学生确诊的情况。 当地时间12月2号，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确认发现第7例感染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的病例。这一病例于11月23号乘坐卡塔尔航空航班从多哈飞抵悉尼，并没有去过南非，其家人也已经确诊，但携带病毒类型仍然在确认当中。目前该病例和其家人均被隔离。当地卫生部门对同机抵达的乘客表示忧虑，要求所有同机乘客尽快进行新冠病毒的检测，并且采取相应的隔离措施。 据塔斯社报道，当地时间12月2号，位于俄罗斯远东的南千岛群岛，日本称为北方四岛中的伊图卢普岛，日本称为泽桌岛的岛屿遭遇了暴风雪的袭击，导致一名正在执勤的士兵死亡，数名士兵受伤，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治疗，目前均已没有生命危险。 近两天，俄罗斯远东大部分地区都遭遇到暴风雪的袭击。南千岛群岛所在的萨哈林州提前发布了暴风雪警报，称最大风力可以达33到35米每秒，附近海域最大风浪可以达3米，灾害预警时间为1号至2号。 再来关注印度，当地时间12月2号，印度首都新德里的空气质量再次开始恶化，从数日前的非常差级别滑落至重度污染级别。根据印度空气质量和天气预报研究系统当天上午11点的监测结果，新德里的空气质量指数在420左右。根据印度空气质量评定标准，空气质量指数在401到500之间，属于重度污染。 美国广播公司12月1号报道称，目前距离2021年结束还有1个月的时间，但美国至少已经有13座城市追平甚至打破了年度凶杀案数量的最高纪录，其中5座城市已经连续2年打破了这一纪录。 截至11月24号，宾夕法尼亚州费城今年以来的凶杀案数量超过了500起，打破了保持30多年的纪录。截至11月11号，纽约州罗切斯特市凶杀案数量超过69起，打破了1991年的纪录。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接下来关注冬奥和体育资讯。昨天，北汽集团第6批68辆冬奥车服务保障用车顺利交车。至此，由北汽集团生产的330辆北京 EU7 纯电动车和212辆欧辉氢燃料大巴车已经分6批全部完成了交付。冬奥期间，赛区内的交通服务将会实现清洁能源车辆保障。 欧辉212辆氢燃料电池车配载了全气候耐极寒动力电池，能实现氢燃料大客车-25摄氏度低温启动、-40摄氏度低温存放和停机自动保护。实车已经完成了1000公里的动态路试，一次加注氢气仅需15分钟到20分钟，即可续航600公里以上，能为赛事提供长时间多频次的接驳服务。 随着冬奥脚步的日益临近，北京市100多支社会志愿服务队伍正在掀起冬奥有我半辆京城的城市环境志愿服务热潮。这些志愿者既有各区推荐的基层优秀志愿者队伍，同时也有来自环境保护、无障碍服务、管理城市、小巷管家、垃圾分类等城市管理领域，以及市政企业等各行业各领域的志愿服务团队。他们在涉奥重点区域开展城市清洁日活动、周末大扫除、背街小巷整理以及垃圾分类宣传、无障碍服务、生态环境知识宣讲、共享单车规范停放等丰富多彩的城市环境志愿服务。 昨天，一场面向北京冬奥会志愿者的主题培训和实操演练在北京邮电大学举办。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于博川的报道。 据了解，张家口赛区志愿者分为赛会志愿者和城市志愿者2大类，本次测试赛上都要进行服务测试。赛会志愿者主要在竞赛核心区各个场馆服务，城市志愿者分布在张家口全市的主要节点开展服务工作。30号，记者在张家口工业文化主题公园看到几名城市志愿者在进行引导工作。 工业文化主题公园志愿服务点位一共有12名志愿者，志愿服务的主要内容有方向指引、应急救援以及对入园游客的健康码和行程码的一个查验和查看。 截至目前，张家口赛区已经招募选拔出2700余名城市志愿者，在此同时，英语、口语、冬奥知识、应急救治、岗位培训等各项培训工作也在有序推进。从明年1月中旬开始，全市17个县区的城市志愿者将陆续上岗服务，在全市98个城市志愿服务点位上为4方宾客开展服务。 接下来再来关注国足。今天，中国男足结束在苏州为期14天的隔离，将开赴上海进入为期1周的自我观察时间。之后，球队就地解散，球员们返回各自俱乐部备战中超联赛。 在上海期间，国足不会再安排训练，而关于主教练李铁的去留问题也将会有明确的答案。 在结束了今年世预赛亚洲区12强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之后，国足于11月18号返回国内。据了解，中国足协在向上级部门递交的年终工作总结中，将李铁的执教得失、国家队的12强赛前景、赛场内外的争议事件等逐一做了汇报。在这种情况下，李铁本人也萌生了退意，向中国足协主动提出辞职。 李铁自2020年1月2号担任国家队主教练以来，在世预赛亚洲区40强赛带队取得了4战全胜，晋级12强赛。但是在12强赛期间，国足6战仅取得了1胜2平3负的战绩，目前排名小组第5，晋级世界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CBA 联盟11月30号公布了2021至2022赛季 CBA 常规赛第二阶段的赛程，12月25号到明年的1月28号共进行15轮的比赛，20支球队将分赴长春、诸暨两个赛区。根据赛程，两支北京球队不在同一赛区，因此常规赛两场京城德比将在第三阶段才会上演。 在第二阶段的15轮比赛当中，北京首钢队将两次面对辽宁队，浙江广厦、山西、吉林、南京同曦、天津和四川队、福建、深圳队各打一场比赛。在12月25号第二阶段开启的当天，首钢队将会与第一阶段排名积分榜榜首的辽宁队有一场硬仗要打。 第二阶段比赛结束后， CBA 将进入40天左右的休赛期， CBA 联盟计划第三阶段将在明年3月上旬开赛，完成赛后的10轮常规赛，全明星周末也将安排在这一阶段进行。 昨天晚间，北京首钢女篮在2021至2022赛季 WCBA 的第9轮比赛中，以82-57击败了河北女篮，取得赛季的第三场胜利，在联赛积分榜上升到了第12位。由于今年 WCBA 常规赛采用的是单循环赛制，因此对于战绩相同的两支球队而言，这场比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中国球员周琦即将在本周末迎来加盟澳大利亚篮球联赛东南墨尔本凤凰队的赛季首秀。他表示，目前脚踝仍在恢复，能否上场要看当天的情况而定。自己的基本目标就是帮助球队获胜，争取每场都有一个稳定发挥，越打越好。 凤凰队首席执行官在发布会上表示，周琦和球队融合得很好，从周琦季前赛的表现就能够看出，在比赛风格和竞争力方面，他已经可以完全融入到球队的比赛风格。而对于未来的打算，周琦也表示，澳大利亚篮球水平很高，能够加入到澳大利亚篮球联赛对自己是一个提升。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继续来关注文化娱乐旅游资讯。中国古动物馆完成升级改造，今天恢复开放。恢复开放的同时，新落成的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的所使馆和杨中健先生纪念室开门迎客。杨中健是享誉世界的古生物学家和地质学家，是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也是中科院古脊椎所的创始人。 由于目前场馆按照常态化的防控要求限流，每天接待上限为1500人，每周一闭馆，所以呢，观众需要提前在中国古动物馆微信公众号上进行预约购买门票。目前呢，古动物馆的 3D 电影厅还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的2021年北京市乡村厨神大赛暨大厨下乡成果展示活动，今天在北京房山区黄山店村红色背篓教育基地举行。在众大厨和资深旅游达人的合力推动下，京郊美食地图、美食手册、京郊精品旅游线路等内容也同期发布。 大厨下乡结帮结队帮扶，今年呢已经是深入10个行政区结队108家，帮扶大厨近百位，为乡村民宿的改良创新菜品超过了200个，累计为民宿主厨培训时长超过了1000课时，也是让近千名乡村民宿行业从业者受益。